141集。这故事的年代并不久远，就发生在前几年一个偏远的县城。那是一个落后的县城，女人离了婚走在街上都会被人指指点点，东家有了什么事，还没走出院子就已经传到了西家。这样的一个县城，多的是从村子里出来的带着孩子前来打工的父母，他们渴望借助县城这块踏板再到大城市去，他们家也不例外。她跟她的丈夫在县城的一家工厂里打工，做电子零件，一个月要上28天的班，白班晚班倒，工资一个月2000块，两人一个月能赚4000块，去掉一个月的房租，三口人还剩下3000块可以用来生活。看起来似乎不怎么多，但是好在县城的消费并不高，一个月也能攒下一些钱。一家三口就这样在县城扎了根，把孩子送到了县里的学校去念书，那是全县最好的初中，年年都能出20%的市重点高中的学生，老师也大部分是从市里返聘回来的退休教师。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孩子很开心，周边都是家庭环境差不多的，甚至是一个村子来的小伙伴，大家不管学习成绩还是生存环境都是半斤八两，也没有谁看不起谁，攀比排挤的事情发生。后来有一天，孩子忽然说老师开了补课班不要钱，就晚上放学之后去到老师家里，老师看着写写作业什么的，他们一听都非常的开心。本来两班倒就已经够累的了，还得看孩子，两人实在是抽不出空啊，有老师看着那不就放心多了吗？他们就这样非常放心的把孩子交给了老师，却没有发现自己的孩子越来越沉默，就算见到大人也不爱打招呼了。他训斥了孩子几次没礼貌之后，就再也不带着孩子出门了。在中考的前一晚，孩子一晚上没睡，等他们下班回到家已经早上6点，孩子还坐在沙发上，双眼充满了血丝，疲惫地看着自己的父母。孩子的声音轻到听不到， 妈，我想养只猫可以吗？ 养什么猫啊，养猫养你都费劲，马上就考试了，别想那些有用没用的啊，这一天累死累活的为了谁呀？我可没有那些闲钱给你养那些玩意儿。 当时的女人是这样回答的，在说完之后，她就跟孩子的爸爸进屋睡觉去了。孩子自己吃完了早饭，收拾了屋子，甚至拖了一遍地。在考试结束之后，她从教学楼的3楼一跃而下，摔断了腿，整个人昏迷不醒。救护车来的时候，孩子的脸上还带着笑，他或许以为自己已经解脱了吧。女人跟丈夫请假去了医院，孩子醒了过来，孩子的语气平静的没有一丝的起伏。 我被老师欺负了，他脱我的裤子让我吃他的下面，是他家的猫救了我，那只猫死了，以后再也没有能保护我的东西了。 女人当时就上去给了孩子一巴掌。 这话你也能说出口啊？谁教你的？怎么别人都没事啊，就你被欺负了？ 这一巴掌打完，其实女人也很后悔，但是除了愤怒，她不知道该怎么来掩饰自己的心虚。孩子并没有哭，眨了眨眼睛笑了。 您救我干嘛呀？ 孩子这样轻轻地问道。这问题让他无法回答，千言万语梗在喉咙里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 您走吧，我要睡了。 孩子闭上了眼睛，他把自己在病床上裹成了一个蛹，把头也缩在了被子里，试图用柔软的被子筑成坚实的城墙来保护自己。在当天晚上，孩子用一把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手术刀划开了自己的手腕， 等到被前来查房的护士发现的时候，鲜血已经把床单都浸透了。于是又是一轮抢救，她跟丈夫疲惫地坐在走廊之中，面如死灰。她无法接受自己的儿子再一再二地寻死，又从心底里觉得这老师的事儿简直有些匪夷所思，怎么都无法相信一个退休返聘的教师居然能够做出这种事来。直到那老师找上门来，跟她的丈夫谈了一个下午，走的时候留下了10万元的现金，女人这才如遭雷击一般，不得不相信这血淋淋的现实。她的丈夫收了钱，在一旁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，沉默了良久，一言不发。女人望向那一摞钱，只觉得上面写满了命这个字，这是自己儿子的买命钱。她想把这笔钱砸到老师的身上，又想问问丈夫留下这些钱是什么意思，可是最终她什么也没有做，什么也没有说。他们拿着这10万块钱搬到了市里，租了一个小门市，开始自己去做一些生意。或许是老天眷顾，又或者是老天爷怜悯，他们的烤鸭店竟然就这样红红火火地开了起来，每天前来排队的人络绎不绝。夫妻二人忙得不行，每天就想着赚钱，能够给孩子多买一些好吃的，让孩子就算在家也能够快快乐乐地待着。女人想得很好，只可惜事与愿违。孩子是在家待着，因为孩子的腿折了，留下了终身的残疾，只能够坐着轮椅，不爱吃饭，一坐就是一天，什么也不干，还经常莫名其妙的就流下了眼泪来。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他们觉得是孩子受不了这个打击，也对孩子拿出了12万分的耐心。随着日子久了，烤鸭店越开越大，在开了2个连锁店之后，她的丈夫终于受不了孩子这副模样，出轨了。在女人知道的时候，小三的孩子已经怀了7个月了。7个月了，有手有脚了，能动了，是一条命了。她呆坐在沙发上，不明白自己的生活跟丈夫的这段婚姻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。孩子破天荒地来安慰他， 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早跟你爸离婚了。我 他记得自己当时是这么说的。他儿子笑了，温柔地回应他， 知道了妈，我知道了。 在第二天，孩子吞了家里的数10种药，又灌了自己一瓶白酒。女人在回家的时候，孩子已经浑身抽搐，不省人事了。她急忙把孩子送到了医院去，去挂号、拍片子、洗胃，全是她一个人一手操办。她的丈夫甚至都没有露面。孩子睡着了，医生找到她： 您的孩子确诊了重度抑郁，再晚一些就真的救不回来了。 抑郁症这个词让他感觉到有些陌生，迷茫，还有些不知所措。除了麻木的掏钱，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。孩子在醒了之后，他去看过孩子几次，孩子都对他爱答不理，看也不看他，只看着窗外少见的不知名的飞鸟。再后来孩子出了院，他们回了家，他去烤鸭店看店，却被一个陌生人告知这店铺已经被盘了出去，还拿出了有丈夫亲笔签字的合同。而在那之后，他的丈夫杳无音讯，他只好在市里找了一份工作，一边上班一边照顾自己的孩子。还好当年房子租了3年呢，要不然的话他们现在可能就要流落街头了。孩子一个月的药钱要1000块，他的工作能开到3000块，累确实是累了一些，但 但谁让他没有念过书，没有出息，没有办法在这城市找到更好的工作呢？剩下的钱，他几乎全部用来给孩子做了好吃的，试图用美食来唤醒孩子活下去的愿望。可是孩子不管吃什么，都是那副无所谓的表情。在前几天，他半夜醒过来，看见孩子坐在阳台望着外面发呆，他感觉到惊恐，于是问儿子怎么了，坐在这里干什么？ 妈，我不想活，我好难过呀。 孩子面无表情地说道。只是时隔两年，他第一次在孩子脸上看到了如此明显的死志。抑郁症是不能够治愈的，只能依靠吃药进行调节。可要是心里那个结打不开，就算吃再多的药，也只是在做掩饰。他心慌极了。 儿子，儿子，你别这样啊，儿子，妈妈求你了，就剩咱们娘俩了，你要是不活了，妈妈怎么办呀？啊！ 孩子看了他一会儿，忽然笑了，就像是那天说我知道的时候的笑容一样。 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早就死成了。 孩子近乎尖锐地说道。女人愣住了，针不扎在自己的身上，自己永远不知道疼。直到时至今日，她才知道自己的一句无心之言，居然能对自己的孩子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。她夜不能寐，辗转反侧，终于想起来儿子想要拥有一只自己的猫，所以她在下了班之后来到了我们的猫咖，带走了一只小猫，用来给自己赎罪，用来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。只可惜已经晚了，孩子让他把猫带走。 我现在不想要猫了，我想要你去死，我恨你。 孩子的眼中含着泪光，在那一瞬间，他的天好像塌了，又好像在塌陷的灰蒙蒙的天空之中看到了一道亮光。